黑石牢。 Thank you.

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啊。

众朋友，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